好，欢迎嚟到 Otaku 双周报。今个礼拜咧，最大单新闻完全系同 Otaku 无关嘅。但喺开始之前，自我介绍先，我杰德。 我冇嘢。有冇关系咧？就仲要睇个结果嘅，因为有可能有关系嘅。 但暂时嗰只睇我哋除非我哋自民党党员唔系暂时都唔关，应该唔关我哋事嘅啦。咁喺星期五咧，就睇先，星期五即系八月28号咁晏昼咧，安倍晋三就宣布，因为大肠炎辞去自民党总裁，即系辞去首相一职。咁咧就成个自民党就黑角咁亮，成 call 即系叫做咩，膊头嘅花全部 call 晒自民党总部。而家就因为今即系其实咧在睇情，因为根据各大传媒讲咧，就系其实咧系冇人系有资格坐，即系冇人肯资格坐呢个位啊，接下安倍嘅位嘅，亦都冇谂过咁突然。 资格呢就总会弄，知道系会排到人嘅。不过就突唔突然呢，就我记得好似上个礼拜定上两个礼拜呢，好似传出过啦。但系嗰时官方出嚟否认，应该系嗰时未坐实，未确实。要因为佢都系噏出呢、这个佢个大咩大肠溃伤啊。佢嗰个系会根据个精神状态，即系嗰啲呢神经性胃炎啲 friend 嚟系。所以就你即一精神紧张就会复发。咁呢期安倍你我咁你都唔使諗，你都知佢一定有问题。 因为佢其实呢就十几年前呢佢就已经试过，佢就已经系因为呢个嚟咗前一次 嘅上任咯。 系啊， 好2006年，应该2006年。 虽然根据我当时喺日本同啲同学啊、老师喺吹水嘅时候讲嘅，大家都觉得就系咩搵一藉口嘅啫呢啲嘢。日本松人咧一辞职啊，一唔捞咧，都话一定健康问题 嘅。哦，咁有少少唔同嘅，因为嗰阵时咧仲系正值呢个首相换都快过咗安少女队嗰啲嘅速度，日日系咁车轮转咁换噶嘛。但系今次就佢已经做咗十几年啊？ 唔系八年啫，冇 。就嚟十年都做到，已经系日本最长命嘅首相嚟噶啦。 长 嘅。提各位，如果唔识日本政治嘅话，日本嘅政府系行内国制嘅，即是国会多数党嘅总裁就会系首相，就唔系另外再选个总统出嚟。所以咪自民党自己拣推多个出嚟就得噶啦。 而家咧暂时咧就岸田文雄、石破茂就呢两个嘅。但石破茂就唔系安倍，即系佢唔系我系安倍啲应该对手啦，又唔算反对派嘅，即 系安倍系嘅人 对头啦。跟住 系咪安倍系？即系嗰个系名系咪叫安倍系？我唔知啊。 安倍派啦， 嗰啲派系 安倍派啦。跟住咧，岸田文雄咧就人气唔够，其他几个咩河野太郎啊、小泉进太郎咧，根本上唔够班嘅。 唔系，仲有个可能系阿罗西麻生翻 check 噶嘛？ 但麻生佢似乎唔多想咩，即系唔知道喺呢个咁湿滞时间更上位，因为全世界都知道而家大紧镬噶嘛系。 唔系，第一而家大紧镬，第二咧就其他人另计，佢咧就系唯一一个咧就冇必要去接嘅，因为佢过咗首相瘾噶啦嘛，佢系前首相嚟啊嘛。其他人咧，仲可能话我点都想过一个首相瘾喎。 你唔好理做咗首相，我都叫前首相。 系啊，但系麻生唔使呢个名号噶嘛。 唔系呢个时候，边个肯上去啃呢只镬啫？ 但系如果我系自民党，应该会逼麻生拱上去。佢系副首相嚟噶嘛？原本系副首咁正首相喺有事的时候，正常应该系副首相代任噶嘛。 但而家就似乎真系，而家岸田同石破两个开晒声噶啦。菅义伟就话到明唔想做，但其实有啲人希望佢上位嘅。 总之如何就唔清楚啦，不过安倍落嚟就应该点讲啊，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但系都好大可能就系下年奥运搞唔成㗎啦。而家咁嘅样就成啲叫做咩，可能佢讲得搞唔成费事咩喎。唉，我上咗撇咗佢，咁你自己咁奥运搞唔成，日本大冷漠嘅事就你哋搞。 其实我觉得我认为佢系真系有事嘅。不过就系、是既然都系咁啊，咁我就唔好留喺度，即系伤到人又伤到自己。 系啦，其实就咁啊嘛，依世 好咩？变咗有好有个好藉口俾佢下台，咁咪几好咯。 嗱、啊，讲完啦，而家就系 你话开唔到嗰单，我哋讲嗰个唔知开唔开到啊，因为都几年后嘅事，2025年。 咁咧就推出话万博2025年大阪万博就推出咗个 logo 啦，一个被称为黑苏鲁 style 嘅 logo。 黑苏鲁 style 啊，即系我觉得呢啲系呢个淫妖虫 style。即系嗰嚿点都系湿光嚟啦， 但系一样嘢，人妖虫啦、寄生兽啦、沙罗曼蛇啲大啲 boss 啦，嗰类咁嘅嘢。 但系我觉得又其实系唔系真系恶评嘅，比较恶搞多啲咯。 但系咧，真，但我睇完晒佢其他嘅 logo 之后咧，我有啲明白点解包括咗，因为其中一个评审委员咧就系、科姆菲女燕嚟嘅。 佢话呢个生命的光辉啊。 但其实我会明白，我睇过，因为其实有最后嗰五个 logo 睇过嘅。如果俾我揀嗰五个 logo 嘅话咧，我觉得咧就应呢个 logo 系其实几好嘅，因为一简单易记，二又近。其他几个 logo 一来花里花碌，睇到我眼都花埋，同埋唔知意味不太意味不明啊。因为 logo 呢样嘢其实就做咩，越简单越容易记越好嘅。你搞到咁 Q 华丽复杂嘅话咧，人系记唔住噶。 所以咪话其实我觉得 OK 噶，只不过系而且你调翻转啦，其实佢制造下话题性，即系叫做而家五年之后先搞佢而家整少少话题出嚟。虽然万博就应该唔至于冇人去嘅，万博应该好几热闹嘅，但系咁佢咪炒热下个气氛都 OK 啊。而家呢个事实仲可以转移下视线，几好啊。 系咯， 即系 所以其实 OK 啦，呢啲就我觉得冇所谓嘅，即系呢啲纯粹系叫做。搵只花生睇下就话，始终你都万讲另一方面就系、是、之前万博嗰个咁嘅个太阳塔嗰座嘢，我都唔觉得佢几有品味啊！ 我比较关心嘅系阿孙日报会唔会出翻嚟大阪万博啊嘛？即系咁啊，咁啊，讲翻单真，应该都算系严上啦，真系严上嘅事件啦吓。你话呢个黄之当，唔系呢个黐屎当，佢嗰件， 之前系好犯事，严上事件，依然系依然成为西班。 即系大家都好捻记仇。 咁讲真，正常喎，嗱，好难得有个他俾佢玩，系咪？结果明月就生放送嗰时候，佢成班都咪喺度系咁疯狂玩泥拖咯。喺呢个放送里面， 即系冇计啊！即系有时有啲讲系咁话，崩口人记崩口碗噶嘛。即系你咁样走去小鸠佢，但系你真系咁样谂，你唔应该咁样讲出嚟噶嘛。即系不过其实如果你唔系真系将佢连结到一个太差嘅印象，其实我又好觉得 OK 嘅，冇乜所谓。好啦， 好啦，嗱，讲埋更加又要快啲简单嘅，就系、是、Face 剧场版 HF 就极速破十亿。 啊！即系跳啦声啊！真系 好捻想睇啊！顶你个肺！日本专员即刻扑咗去睇，因为据日本专员话，其实日本而家啲戏院咧，依然系采用卡通位嘅，即系一个加一个咁睇嘅，但系都咁快破十亿。一来日本人同香港一样外戏我都好耐好耐啦。 另一个原因系佢上院线数都唔少嘅，我手上冇实数，但系喺电影动画嚟讲算系几多噶。 同埋就真系嘅，因为其实呢几个我半年咧，大家系等紧大戏，谂下。几套不论荷里活入边日本片全部都 delay 咗成起码 delay 半年，咁你而家难得有套叫做动画大作，大家唔扑出再睇，我即系叫我个大佬。 戏院都我啦，戏院都我有话题，有翻咁上下嘅片啊嘛。 我亦都宣传咗好紧要，亦都。 你讲呢单咧，就顺便讲下同事发生嘅，因为台湾或者系狠狠死人啊，点话声同日本同日同步上映，跟住就嗰、那个戏院嗰啲就走出嚟屌，话你班仆街，你影嘢唔使影得咁张扬噶，因为佢系俾当日定系隔一两日啊，就总之就好快脆咧，就有呢个戏院内盗窃。我几耐冇听过呢个名词啊，戏院内幕先啦。 因为而家啲情况，直接嗰句就而家啲人都唔会再去玩偷拍啦。 仲偷拍成个电影院俾你搞弯晒啊！ 虽然我觉得搞弯晒系呢个肺炎嘅啫，因为我所知 应该系电影，应该系偷拍呢样嘢已经俾人搞弯晒先咯。 系咯， 真系几耐冇听过。 讲真，就系呢几年我所知道有一间大戏院似乎想执笠，香港某间大戏院，讲真唔执都难啦，大佬你半年冇开工。 你讲呢单啦，澳门嗰间接咗再执翻起添啦。呢单嘢就咁啊，佢个台湾个代理定影院我唔记得咗啦，走出嚟话喂，大佬咁难得我哋争取到同步上映，你哋咁样搞法，系咪想以后冇下次啊？即系走去佢因为流出嘅地方咧就是大陆嘅，咁大家啲矛头都系指向咗嗰边啦。咁点解知道系台湾咧？因为有中文字幕，肯定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呢个时候播紧而有中文字幕嘅，就系台湾。 咪就咯。 所以个流片源就好清楚噶啦，边啲人播咧？因为睇佢根据嘅流出咧，亦都好清楚。咁所以大家啲矛头都指咗去嗰边。 好啦，讲埋啲关影视嘅嘢先。 咁啊，香唔系诶，咁啊，我顺便讲埋啦，香港就啱啱开翻，就个名飞不了掉啦，星佢咁样上瘾咗，咁我就算啦，我唔睇啦。 本来大家万众期待 Christian Nolan 嗰套新片咧，就是9月10号上，希望咧戏未，希望嗰啲戏未执笠。同埋跟住之前咧，9月2号咧就上咗变种人好似系中文名叫做。即系呢叫大片啦，都唔系叫做啦。而等咗成半，前咗半年嘅《Super 神奇女侠2184》咧，就10月先上。 即系我谂啦，即系唔会之前等紧，应该系禁紧戏院嗰阵时嚟唔执，而家真系开翻先。 因为我所知有一间东九龙有间大戏院就停咗啲所谓 V I P 会籍，睇个样就想执咁款。 啊，你话星影会啊？ 系啊。 星会就其实佢一路都同呢个MCL 嗰条线啊若即若离咁样㗎嘛。即我成日觉得佢就系咪旗下同一部分嚟，但实际上系唔同公司嘅。咁佢而家好似终于合返睇咁啫。咁就个会员个计嗰度有啲难睇囉。即因为星会嗰边呢出咗名嗰啲会员优惠好㗎。而且 好正，我自己因为我出入我企我好近嗰头。 其实你九龙湾 MCL 同个星影会真系差一程巴士，你肯搭嗰程穿梭巴士唔使钱嘅，咁你就有个靓啲嘅位，平啲嘅飞，即系其实好多唔系嗰啲真系赶头赶命睇戏嘅咧，都会拣星影会嘅，都会试下拣星影会，尤其是我哋呢啲啦吓。 唔系，我最紧要就系咩？因为我屋企由行去星影会系唔得十分钟嘅。 啊！即系你近星影会多过近 MCL， 系近到不得了，都话我夜晚系换咗送翻屋企，换咗衫行翻十分钟唔使又到咗啦。 啊，即系所以呢度咧，就我觉得佢唔一定似唔掂，我觉得似合并啫。 咁啊，睇情况啦。我祝希望佢喺度，因为似嗱，因为讲紧东九龙东好戏院，其实真系好几间啫。我唔就唔好大到有德福啊，好温暖啊，德福。 佢舒服嘅 MCL 好叫多， 好 啦，咁啊下一单啦。 讲埋啲又系讲下啲影视嘢先。首先，水豚嘅全国演唱会取消，一如所料，因为 Johnny 已经宣布咗啦，佢今年嘅所有大型 event 取消咗。 即系日本而家真系好叫麻，好叫惨佢真系。 大嘅 event 佢越唔敢去搏啊，因为大 event 嘅嗱啲细中小型 event 佢同你眯埋眼冲咗过去，但大公司惊濑嘢咧，唔敢搏。 咁仲有个原因嘅，佢好似而家限制，好似一千人定5000人以上嘅聚会。如果你私人演唱会未必有5000人啊嘛，但系如果你系大二 event 同呢个大演唱会就唔止5000人。我记得个界线系5000人嚟。咁你如果系大型演唱会，5000人一定过。即系啲大型 event、大型演唱会会过咗5000人的话，咁你咪喂，系室内1000，室外5000定系乜嘢？总之佢有两个门槛噶，唔系我记得个实数。总之佢过咗个数，佢咪冇办法。政府唔俾，即系情系政府唔俾，唔系佢俾人咩飞，即系情系政府禁止嘅。目前仲未解封噶呢个限制，不过因为个限制， 一小时白纸又宣布咗话延长咗食叫希望食店嗰啲限制令延长9月15号，即系佢总之唔好，即系唔知10点钟就要收噶嘛。因为佢讲法就系、是、你班友嗱，俾10点钟最极有限啦、啊，嗰只啫嘛。 呢个真系日本特别麻烦嘅事，香港冇乜啲咁嘅嘢，即系真系。 你去过日本都见，都应该讲你日本你去过夜街嘅话，你会见识过日本嗰啲最贵咧，系好离谱嘅。呢个 喺池袋车站口摊捻咗一条斑马线上面，啲车要兜 Q 过佢噶，即系我见到一件 有一次以前有一次喺好几年前有一次搭11点钟即系中电啊，赶翻酒店，之后就见到条友就累咗喺个车站嗰啲凳嗰度，撇咗喺度。 等嗰度咪算少少，啱我见仲恐怖啦！喺条斑马线度，边个唔生，边个唔熟性，一嘢车过去就好玩了。 即系喺新竹江冇几丁啊，而家就冇啦。而家新竹江冇几丁，而家真系干净不得了。早十年前都十几年前啦，顶你个肺，真系同你成个大直分都要交几多毫米奔放啊！我呢个古仔，我到而家仲记得啦，嗰个大直分法。 好啦，咁啊下一单啦。 今日讲埋啊，讲下依家就系好快讲完嘅啫。 呢单少少花生嘢嘅啫，纯粹呢个大家知道日本好中意玩痛车，香港都有但比较少啦，因为太嚣张啊嘛。有条仔话佢走去凌志个车展度走去卖车，咁佢要放低架车噶嘛，咁咪放低个展览场所度，我唔知佢个设计机制点样啦，咁咪放低，跟住佢就见睇中架新车，咁咪真系签约真系买啦，跟住佢话，跟住个 sales 就讲，我哋下次可唔可以冇痛车啊？ 即其实佢系佢唔系个 sales 拒绝佢嘅，其实佢话你可唔可以你放过我哋唔好痛车得唔得？佢大概意思系咁啊，即 系咁跟住佢。如果卖车卖翻俾佢嘅话咧？ 唔系卖翻俾佢啊，佢系话买新车啊，即系我而家痛我自己痛咗架旧车，咁啊痛完都几年啦，我而家买架新车，你知有钱佬噶啦，买得零字都唔会系穷人啦，大佬系咪？即系咁佢就话要买架新车，跟住买新车嗰阵时，那个 sales 唔知执佢抱怨咗句啊，定系点样？因为本人噏翻出嚟，我唔知佢当时嘅语气系点，系抱怨咗佢定点样？总之就话喂大佬，你可唔可以唔好痛车啊？佢落讲一句类似咁嘅说话，咁佢就话咁啊，咁我唔买咯。即系到底系即系其实到底系佢理解成为，如果你痛车我就唔卖俾你噶啦，定系点咧？其实我系搞唔清嘅，即系佢都冇讲清。 纯粹就系关你紧事咩？又唔净买架车，又唔 想你有咩另一方面睇啦？咁你即系点等于因为凌志啱啱都讲过啦，毕竟系高级车，系因为佢点解会讲佢咁嘅嘢咧？系因为俾啲客投诉啊！喂，大佬。我买我几百万买架凌志，应该唔止几百万，我成千万买架凌志翻嚟，喂隔篱有架买凌志嘅，同我痛架痛扎攞翻嚟上去，先讲下啲图案就 OK， 图案普 OK 普通噶 ，OK 保守。 咁我觉得冇所谓啦呢度。 系好花呢碌，但系算普通嘅只咯，最少唔系嗰啲睇落你睇完好尴尬嗰种啦，即系冇啲咩睇 A 咯嘅话，都唔系啲好。 我因为佢而家做车主痛嗰张相系兔仔嚟啫嘛，好似系 点兔咯， 点兔咯。 啊，所以咁佢话咁我唔买咯。即系咁佢就走上出头抱怨咁咯，咁然后最惨，跟住就系凌志就俾人屌到开花了。 因为最紧就系Toyota 嗰个系公式痛车甩飞嘅。 人哋买咗架车翻嚟点痛关你卵事咩？真系好认真讲句，你知唔知？ 直讲句就系、是，人哋买架车翻嚟撞咗佢，都唔关你事啊。 咪系咯，即系咁啊，俾人。好啦， 仲有讲下一单好小事嘅啫，讲两句就系、是，在日本继续称霸日剧收视榜嘅半泽树，咁咧第六好第七集就中野真守客串，应该客串一集嘅角色嘅啫，做黑崎嗰个助手，全剧佢系都几算系几多镜头嘅，都有成四五镜算多嘅，其实系对，好似冇对白，唔知唔好似唔算对白啦。以一个声优嚟讲，算系几多戏份噶啦，即系以佢嘅一个咁嘅嗱，应该就系啲大叫做咩布景版嚟讲，但系咧，作为工野真守第一次做演员，同埋喺一套收视25点嘅大嘅星期日哦，星期日夜晚九点25点嘅大嘅电视剧里面，佢算配即系撞佢嚟噶啦。好，咁呢集不过嗰场戏其实大家都唔系睇佢嘅，但系睇片嗰个资助，不过就唔重要啦。好。咁讲下一单先。 我哋之前有提过呢个 IGN 个他妈的 PS4 嗰个 list 啦吓。咁你知呢个日本 IGN 就专唱翻调㗎嘛。咁佢又出咗个 list。咁啊睇落呢个 list 呢就点讲啊 ?OK 正常啦，最少正常咗好多啦。虽然呢就好啱啦吓。巫师三啦，只狼啦，又第一抽就错啊！第一系巫师三，只狼，太空机械人，MGS 血缘诅咒，飞拳狂杀，呢个最可爱啊！呢个第七名，呢个奥泰瓦咧嗰个二人 的 霸王， 全部之物嘅霸王， 系啊， 咁高有意外喎、 啊，意外地高啊！跟住第八名系最后生还者二， 正常嘅，点样俾面啊 ？Sony 嘅， 我觉得呢个真系都系买翻嚟，不过佢做出马唔好太高分啦、啊。跟住第九名是13機兵 ,13 機兵有啲低嘅，老实讲以佢嘅评分，日本内嘅评分其实有啲都唔错嘅，即系唔知系咪冇俾钱啦，跟住就系死亡国钱啦、奇妙人生、Epic 英雄、尼尔、勇者斗恶龙11，跟住 FF7 个评价有点而低咯 ,15 名，即系其实以日本嘅评价 佢 应该可以高啲嘅。 跟住日本低落变人，跟住女神异闻录五皇家版对马战鬼漫威之前十战神排最低嘅战神系20号。 唔系排到最低，佢系 top 20, 即系佢后面仲有好多嘅，即系只不过佢而家只系排 top 20啫。咁战神喺日本冇咁 buy 咁咪好正常嘅呢、這个位都即系最即系大家最关注都系呢个自由生还者二啫。 算啦，咁你点咩俾阿面欣 Sony 嘅？因为 应该系俾人屌过啦。 唔系第八名呢个好微妙嘅位置，我冇所谓，我入去啦。 即系我觉得反而如果你讲台拉关系啊，最台拉应该系最意外最地意外地高咧，反而系传统之物咯。 系即系 我真系冇谂到有叫高， 因为始终你即系一来，始终你话出，始终你 girl game 仲有就系系 girl game， 虽然话佢有 SLG 战术、RPG 元素，但系佢入到讲真就系、是。你会入到呢个波嘅系近乎不可思议，唔系系超不可思议嘅，唔系近乎。 我系唔太锯佢高过十三机兵，虽然高两位啫，十三机兵一定好过佢。大家都系睇女睇故事，再顺便打少少机嘅类型。咁啊，即系不过就可能个人喜好啦。一咁短咁少嘅误差，你当个人喜好咯。即系咁讲一去啦吓。 好啦，而家讲下啲 咁啊，再单日本乱源呢个今次又系 VTuber 啲日本乱源呢个摩乃亚罗 Air 呢个又系 Hololive 啲新人，但啲 Hololive 新人就系多到可以多到多过早安少女队嘅，成日都攞早安少女队嚟比啊，即系咁佢呢个出个新嘅一出道就十万，其实呢个数咧以 Hololive 嚟讲咧，佢出亲啲大型新人都差唔多呢个数嘅，即系不过重点系乜嘢咧？系佢高人气咧就靠乜嘢噶啦？喺度刮系即系作去挖啲人嘅中之人咧，啲 VTuber 好多人入边个中之人，即系入边配音演出嗰个啊，其实系保密噶嘛。即系阿伴奈都俾人挖咗咁耐先勉强叫做知道系边个咋嘛，即系咁佢就佢喺度讲佢用个商喺未签约出道之后，因为呢个系签约出道嘅，佢唔系凭空爆出嚟嘅，即系佢呢个做咗好多啲爆雷啊，即系爆自己商业模组啊，讲人哋啲私隐啊，诸如此类嘅嘢，即系喺佢红咗之后就俾人挖翻以前讲过呢啲咁嘅嘢出嚟，咁啊结果咧就俾人禁止活动两个星期，咁算系罚得几轻噶啦。虽然系啱啱出道嗰两个礼拜俾人罚，俾人禁咗，但以佢点讲啊，即系做咗啲咁点讲呢啲潜规则，佢咁样爆发，即系都咩啊？即系仲提有啲咩即系啲中之人唔准谈恋爱啦，即系唔准有个人 life 又好啊，即系嗰啲 idol 嗰种控制啊。日本冇咁严重啦，韩国比较严重啲，但系都唔少啊嘛。即系咩禁止恋爱令嗰啲咧，即系佢有提到呢啲嘢。咁啊，即系咁就点讲啊？呢、這个港业界之暗，结果就俾人 ban Q 咗咯。不过都系叫做咩啊？小情大戒咁嘅程度咁咯，系啦。哇，仲～咁啊，仲有单 VTuber 相关的就啊，伴奈二号、三号机，二号定三号机定系 both form 唔记得咗啦。就之前咪话分家嘅，正式分家嘅，宣布停止活动了，同埋应该人气不足嘅原因啩，佢冇讲清楚，咁就 大致日本方面差唔多啦， 日本方面差唔多啦，我 哋 公司 讲下啲日本以外啲 日本以外啦，好啦，咁啊，先讲啲外国嘢啦。 唔系讲一单，讲一流血事件先。又咁网红俗称馆长陈之翰， 我谂由欧洲讲到翻嚟。 唔系，因为最够出位又系俾人枪击，亲自直播。 系唔系亲自直播嘅？佢同我做，因为佢之前呢、這个歪翻前少少话，阿馆长之前咧就话俾人性骚扰，冇讲笑，真系性骚扰。佢俾人摸咗几分钟，但系唔识反抗，即系证明咧就唔系呢个女仔俾人性骚扰唔识反抗。你睇啲电车之案咧，俾人摸唔识反应咧，原来系真嘅，即系漫画本本都是真的。连馆长，如果你查馆，你督馆长两个字督落去手图俾你，知道长什么样子啦，超爆肌肉，而且嗰啲肌肉系坚嘅。真系可以一拳打死人嗰只，佢好似兜试过兜脚踢到条友仔横纹肌肉解，好卵大镬噶。 咁嗰间嘢就讲佢就喺 不过今次就唔系呢啲，今次佢就 讲佢俾人开枪连中咗，开三枪。 不过就应该就系黑道寻仇，睇款就黑道寻仇，因为就佢射三枪都系射手脚，咁专业嘅一定系黑道。黑道寻仇先会咁样射。如果你一个正常普通人咧，如果你唔知边度拗咗把枪翻嚟嘅话咧。你一定射身噶嘛，即系佢可以好瞄准咁样瞄到佢手脚，应该系啲专业嘢。 就将呢就系佢即刻叫佢随行咧，就人开条 cam 直播始中枪嘅情况， 即 系专业嘅 YouTuber， 专业嘅网红， 即系都系 YouTuber， 佢喺 YouTube 度做直播， 咪专业网红咯。 即系咁佢而且仲要系乜嘢咧？因为佢系佢自己有个服装品牌叫佢自己有个服装品牌嘅，咁佢就同呢个鬼灭之刃有做合作。咁啊成个因为佢其实就 show 落佢上半身度啊嘛，个直播。咁啊结果佢件衫就红咗，就系同呢个鬼灭之刃做个 sofa 嘅衫嚟嘅。 都系好 professional 啊！ 即系你话好啦。咁啊，讲台湾就总讲多单台湾噶啦吓。即系呢个其实嗱，老老实实，当时我真系唔识佢，即系佢宣称佢系呢个职业漫画家，但我真系听都未听过佢名，叫谢东森啊，喺东读森啊，雨字边下边两个林字，雨字边一个林字，谢东森。佢就喺 Facebook 就系真系话，诶、啲职业漫画家，我即系好唔能够认同啲职业漫画家，即系做已经系职业漫画家啦，但系都走去用人哋个 IP 走去画同人，就走去赚爽爽咁啊，佢觉得好唔抵，好即系好觉得好唔公平，咁啊觉得好人哋好唔尊重版权，乜乜七七。 套网络嘅讲法，即系套啲讨论区最中意讲法就系、是、岛本和彦点点点，广东丽威点点点，戚重建点点点，我随便噏咗堆啊！ 即系你要明白，即系只有唔得闲话，即系日本漫画业界，即系只要时间有时间揸到出嚟，会走去画下同人，真系非常非常非常之多嘅。虽然嗱，佢要讲清楚，佢入边专指系嗰啲二次创作嘅同人嘅，即系我记得老本好似有一半系自原创噶嘛。 但系佢都好多二次同人噶， 系啦，有咯啊。 佢旧年佢唔知佢几年前先话佢画 Love Flame 好多噶 Love Flame 嘅热血同人，甚至旧年今年愚人节嗰个 MV 咧，咪就岛本和彦画嗰个公仔举咗容易型啊。 啊，即系总之就系佢针对嘅系二次创作，就话即系觉得佢就算你用同人之名，但系实际上就攞咗人哋个人设啊、版权嗰啲嘢嚟画，然后自己赚钱。 最紧就系佢七讲，其实简单就咩？其实即系就典型就咩？同人咧。二次創作同人咧，其實侵犯版權嘅。咁你就咩、是？你同你一般啲素人冇所謂啦，但係喂，即係漫畫家畫呢招唔得喎。我個諗法就係、是、侵犯版權就冇分素人同埋職業漫畫家啊嘛。唔通職業漫畫家侵犯版權就嚴重啲？咁我哋呢普通人畫二次創作就冇咁嚴重，冇關係㗎，犯法呢樣嘢。 即系咧，佢嘅意思咧就系、是、咧，你系做 law 审嘅咧，那个七仔偷嘢咧会大罪啲咯。 黐线，莫名其妙啊！ 即系我觉得佢系将，即系佢无视咗同人呢个咁特殊嘅环境，就直接将佢当成盗版啊！佢唔系将佢当同人，佢直接当佢当盗版啊！ 做咯， 几戆居噶。 嗱，首先一样就系、是、本身职业手同埋一般人。同埋一般人画二次创作咧，犯法都 系 一样 嘅， 都系都系犯法嘅， 平等 嘅。系啦，平等你犯法嘅，如果版权法上面，日本情况就从来都系就咩咧？你犯法，但对方唔出声，即系叫做咩 啊？未必一定嘅，因为有部分漫画有部分作品佢系讲到明公开授权二次创作噶嘛， 或者系叫做或者系默许咯，即系叫做咩？我唔出嗱，我唔出声警告你，咁你咪所谓咯。咁我出声咯，嗱，呢个题材唔好画，即系光荣咁样。喂，我啲作品你唔好画啦，俾面啦。咁啲同学咪识到咯，大家呢样嘢。即 系又或者系某啲题材唔俾嘅，即系死啊！银鹰传个作者叫咩啊？田中芳树讲到明，佢旗下嗰啲嘢唔准画 BL， 其他随便你画。 虽然好多，虽然我知道几个超过30年嘅超级老手都系画 BL 嘅， 大佬嗰一批点啊？可能唔画 BL 啊？ 冇玩啦， 不过呢啲唔同佢讲啦。总之佢规矩有咁样定咗啦。 即 系唔 系？ 即 系样就系咁人咁讲，你咪即系嗰种咩？人哋俾面你俾面人。日本系一个咁社会嚟噶嘛？咁你讲翻呢个 唔止啊，系啊，而且仲有一样嘢嘅系我哋之前讲过噶啦，就因为同人二次创作咧，其实系唔可以代替原作嘅。你一定系基于原作嘅世界，然后延伸出去噶嘛。正常嘅同人创作都系咁噶嘛，即系所以你唔会替代咗原作，冇呢个替代性嘅话咧，咁佢个喺版权上面咧，其实站不住脚嘅比例会高好多嘅。就 不过呢个就系呢个，我觉得就系呢个，其实我一开始就系最紧要就系呢个批评就系、是、喂。职业手同埋我就即系讲就其实拿住一点就系职业手同素人其实冇分别嘅喺犯法方面，你唔能够因为佢系职业手所以唔画得，而你素人你、 啊、所以放心啦，即系我哋两个屌咗咁耐啦，其实咧佢有依家咪阿上喺 Facebook 咧俾人 拆到 飞啦，俾人开到开屌到开花啊，嗰啲开 正常啦，因为本身你嘅逻辑自己唔通啦。 有少少就系佢跨行，即系虽然都系漫画家，但系佢系画即系漫商业漫画，佢走去唔识同人文化情况之下走去指指点点，呢啲仲要系老屎忽，一个老屎忽隔篱行嘅老屎忽走过嚟指指点点，咁啲人其中一个好唔爽嘅地方系一样，喺佢唔熟悉嘅情况下，佢讲呢啲说咁嘅大话，喺同人圈嚟讲，佢算系新手嚟嘅咩？因为理论上佢一个未入门，佢一门外汉，行乜嘢走去讲咁捻多嘢咧？ 同埋呢样嘢就系有时有啲嘢犯法，但系应该系灰色地带咯。即系我成日都讲句就系灰色地带，喺大家默许就系、是、我你俾面我俾面你。 咁 OK 啦。你因为有啲就系水清即无鱼，你揸到咁紧，大家冇着数。 好啦，咁啊，仲有单就本地新闻啦，就其实同 A C G 嘅关系，因为佢系动画嚟噶，咁就诶，我谂大家应该系 Facebook 啊乜春都好啦，洗晒版噶啦，即系呢个某人原告变被告，就俾人跟住就呢个指鹿为马咩势均力敌啊嗰啲，大家呢啲四字成语大家好清楚啦。咁想学四字成语，如果我哋呢啲三十几岁嘅老鬼最清楚噶啦，睇边套动画成语动画咯。咁啊，啲人就将成语即系将啲成语动画入边啊指鹿为马嗰一段话啦吓，就封存啦，传到四围都系。结果咧就成个 YouTube 所有成语动画落嘅指鹿为马，全部唔见晒。就呢个俾呢个版权拥有者，即系指佢侵犯版权，要求下架。而最可爱嘅地方咧就系咧，其他成语动画落嘅嘢咧系冇嘅，只有指鹿为马。 即系就嗰句就系你玩咯，不算啦。 嗰句就咧，博士呢啲系咪叫欲盖弥彰啊？即系唔知摆一次唔知啊！我真系未试过。 不过，算啦，我冇讨论价值嘅呢样嘢。 你冇睇一睇，嗰啲动画相关啊嘛，所以睇一睇。好啦，咁我哋啲抽离少少，去啲远少少嘅地方，翻去欧洲啦。呢个 Ubisoft 出呢个咖啡杯啊， 就系 非常之 Ubi 嘅咖啡杯。嗱，虽然嗱老老实实仔细冷静谂咧，我觉得系特登嘅，应该系特登嘅。咁佢咩事呢？佢整咗个咖啡杯啦吓，咁佢就个杯咧，佢个杯最 Ubi 嘅地方系乜嘢啦？个手柄喺个杯入边，即系我理解唔到，到底系点样穿帽法先可以将个手柄？因为理论上系嘅，一个手柄应该系喺建帽嗰阵时啊，同个杯身应该系两件杯嘅，然后最终你要合埋，即系要将佢哋建帽嗰时将佢合埋一齐嘅。但我理解唔到佢点样可以将个手柄180度调转，穿过咗个杯身。入咗个杯入边，个柄如果你要揸住个柄咧，你只手就要伸入个杯入边。 但正常嚟讲，你做呢杯冇可能做唔到啊嘛，咁简单嘅，因为你咩杯又冇咩特殊设计。 即系而且仲要系佢系同个应该算系几出名嘅，应该系你公司去做，我觉得系即系。你就算你 Ubi 真係黐撚咗線，唔知邊度穿帽穿到黐咗根交俾佢，對方做杯的係咪應該都會識得話你聽？喂，大佬，你個杯唔啱數喎。即係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官方玩梗嚟，應該係官方玩梗，但係相當地嘅。 唔係官方自虐梗啊嘛。 自虐梗啦，大家知 Ubi 最出名嘅就係筆多啊嘛。 啱啊，好 Ubi， 非常 Ubi 啊呢个，哇！咁佢话就所以佢就今次就唔攞出嚟卖啦，就变成呢个纪念品攞出嚟送。妖，我呢啲肯定一开始谂住攞嚟做纪念品噶啦。 即系睇玩具。 好啦，咁啊仲有一单就系外国亦都唔系外国，日本都好卵红。扑街呢只 game 做出中文版，一定要叫扑街。因为佢真系咁嘅意思，即系姑且叫翻佢做科家啦。科家嗰只一只其实本来唔系一个好大制作嘅 game 嚟嘅，就成班人好似大屠杀加大乱斗，可唔可以咁叫啊？即系成班人就系要留喺个谂办法留喺一个好充满机关嘅平台。如果跌咗落街咁啊收工，咁成站，我唔记得佢几多个啦。总之成间房所有人几十个咁样，几十个上百个一齐去最后生存一个就算胜出。一个咁样嘅游戏机制，咁佢有好多好多嘅机关去拱你落嚟啦。咁你都可以拱人落去啊，乜乜七七咁样去做一个竞技游戏嘅。咁出咗之后咧就红到至今，红到冇人想象到咁红，一出就即刻爆 server 乜乜去谂嘅。咁然后咁佢近呢个礼拜啦，就个 server 开始稳定翻啦。但系亦都因为红咗咧，有时有啲嘢红得快啦。即系呢类竞技类游戏，尤其是大屠杀竞技类游戏，如果系好短时间红得好快咧，几乎一定如影随影，同佢两个字一样出现嘅外挂，或者准确啲讲系作弊外挂。佢系出现再作弊嘅问题，咁啊逼到呢、這个，因为佢系一个免费嘅，即系佢喺 Steam 度好似系收费嘅，但系 PS4 入边咧就好似系免费嘅。咁但系 PS4 好似连住 account 嘅，我唔系好肯定啊。即系咁结果系乜嘢咧？因为佢Steam 入边有个功能叫家庭分享，即系我买完之后咧，我可以俾我屋企人。咁但系 ban account 嘅话咧，就系断 account 计嘅， 即系我，譬如我同杰德啊，即系譬如我同杰德，我当我哋申请咗一家人，即系好多好多啲咁样噶，即系唔系讲多元成家，唔 系 你冇谂错。 直接嗰句就系、是啊，大家睇 Netflix 都知咩事噶啦，即系咁多家人少。 系啊，咁啊结果就系咧，譬如我开外挂，开完之后咧，就我俾人 ban 啦吓，外挂好都有人捉嘅。咁结果咧就系我用杰德个 account 再上过去，再开个外挂。咁啊，结果逼到咧 ，Steam 咧就将呢只游戏嘅共享功能 secure 咗佢。呢只游戏的，放心，唔系呢个咩呢系呢只游戏啫，唔系成个功能俾佢吹咗去。哇，呢、这个唔知系咪最新纪录啊？总之我目前见到最大嘅数字700万只，全球买700万只一个月。黐紧一只红卵到黐紧嘅游戏，咁啊结果啦，啱啱我啲外挂啦，咁啊做啲外挂嘅账号咧，佢同之前我哋系好似提过一单噶，就佢又开个专用 server 外挂账号全部车晒落去，因为佢系 match 噶嘛，又系全部车晒落去，等你班外挂仔自己打包佢，外挂同外挂自己慢慢打包佢，咁啦。咁其实虽然佢个设计都有少少诱导啲人用外挂，唔系想检讨受害者。点解呢？因为佢其中一只外形啦，叫做，因为基本上能力好似冇乜分别嘅。佢其中一只嘅外形呢，你只有赢到第一名，你先可以攞到。即本来就系啲尊贵象征嚟㗎嘛。但系我大家都想有，人人都食鸡，人人都食到鸡咩？即系成班人玩，你真系可以，你可以玩两日，你可以玩两个礼拜，成个月你都攞唔到第一噶喎。即系、所以就咁啊有啲人就走去开挂想攞到啦，冇乜嘢嘅，好嘛？好啦，咁啊拉翻近啲呢个韩国，咁啊先讲单上一次嘅后续啊。呢、这个上次咪讲过有间韩有条中国嘅玩家走去韩国 server 做打，结果俾人 free Hong Kong， 跟住急忙走去遮嘢嘅。我唔知佢系扬咗躲响咗躲定系乜嘢啦。佢今次又俾人追击，走上去嗰时候，人哋今次讲呢个六四天安门事件法轮功，都系讲翻嗰啲嘢啦，大家明噶。结果嗰只，但系佢今次咧，你遮我唔笨，你有张良计，我有过程低。佢就话，即系因为佢系用呢个延迟直播去做嘅。其实我而家先知道有样嘢叫延迟直播噶，即系其实好简单噶咋，即系我系做直播噶，但系我街度见到个画面比我实际上嘅画面大概会迟咗几秒。 呢样嘢其实咧，电视台就做咗好多年噶啦。 啊，电视台就成日做啊，但系游戏实况主要就比较少听。 因为电视台正常嘅，因为讲真就系你临时甩碌啊，古灵精怪嘢嘅话咧，你起码有几秒时间俾你救忙啊嘛。 系啊，但系呢、这个实况咧，因为佢要回应翻观众啊，所以如果你个 delay 太耐嘅话咧，就变成喂个观众提你，喂嗰边，或者话想去点歌啊，或者乜做啲乜嘢啊，想佢有啲咩互动嗰啲嘢，你讲完之后成分钟你先应人哋，咁样你仲要望啊，咁所以就比较少见，实况主比较少见，但佢话好彩佢开咗，咁啊所以冇事，即系我谂紧只能讲，即系我认捻住你。以后见亲你个你个 ID， 即系如果我冇玩啦，即系啲玩嘅嗰阵，我认捻住你，以后见你个 ID 即刻爆咗你。啊，即系你做小粉红是有代价的。 嗱，讲个天安门事件咧，好啦，个官方问题啦。 啊，呢个河蟹事件，我觉得唔系你仲有一单都系韩国嘅，讲埋韩国嘅单先。 OK， 即系韩国只应该系手机 game 嚟嘅。即系叫第七史诗，个名好熟，但系我冇玩过。咁啊，最近就开日版嘅 server， 咁啊一个韩国嘅 game， 开日版 server， 但系咧佢就有呢个 NG 字，即系有禁。咁啲禁言咧就非常之唔韩国或者台或者日本，因为乜嘢啦？佢 NG 字包括呢个台湾独立、八九六四、五大诉求、西藏独立、新疆独立、天安门直国神社，都系呢类嘢啦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好明显，你知道呢啲嘢全部都系大陆嘅禁字嚟嘅，就唔关韩国日本事嘅。即系咁，你正国神社勉强可以关韩国事啦吓，韩国好多好捻唔中意日本仔去拜正国神社噶嘛。 系呢样嘢就算啦，要呢历史问题讲到臭啦。 啊，即系咁就呢、这个，所以就似系呢个据说就系一个日本嘅代理商，其实系中国资金嘅，系中国公司嚟嘅，即系咁样插到个同中国相关。即系而家唔系佢开发嗰个。唔使你开发一个，亦都唔使系当地，佢都可以隔空走去 ban 叫你。即系呢啲，不过只能讲，即系中国资金真系小嗨为妙。 好啦，咁啊，讲翻 COD 嗰单嘢啦。 嗱，呢单嘢咧，其实系几妙嘅。COD， Call of Duty 啦，Bad Ops 啦， 出咗只新嘅 trailer。咁 trailer 里面其中一格画面咧，就六四天安门事件嘅天安门嗰个画面嚟嘅。结果咧， 嗱，我要准确啲讲啦。因为佢个 trailer 咧系佢其实一个，因为Call of Duty 其实系用呢个真实嘅战役为背景噶嘛，即系佢会攞去做啲今次系呢个美苏冷战啊，今次1947年开始嘅美苏冷战啦，咁佢用呢个就做咩啊？咁美苏冷战嘅结束就大家知1989年嘅苏东坡啦，唔系写诗嘅苏东坡啊，唔识嘅自己搵，唔识自己 Google。咁佢将入边片就话了，佢就话 know your history。即係了解你嘅歷史，咁啊將全世界由1947年開始一路數到1989年，即係佢唔係順序嘅，總之就跳住咁樣講佢當年嘅歷史啊，有啲咩歷史大事件，其實即係等於有啲點講啊，即係歷史背景嘅遊戲嘅最前面嗰個 opening 咁樣嘅情況啫嘛，類似即係講翻我呢個世界發生咗咁多大事，我哋遊戲背景就是這樣了，即係講呢啲嘢啫嘛，入邊其中有一秒左右。嘅系呢个呢、这个其实唔系六四事件啦，呢个系八九民运事件嚟嘅。 天安门嗰时示威时，即系仲系 天安门事件，但系唔系六四，因为嗰阵时仲未六四嘅。点解咧？因为嗰、那个因为佢事嗱，我觉得呢个 Call of Duty 即系呢个动视部署咧，其实应该有个已经点讲啊？第一佢觉得呢件事咁大件事，喂，你讲美苏冷战，你点可以唔讲八九六四先？八九同六四啦。你点可以唔讲呢单嘢先？佢系呢个苏东坡嘅诱因嚟嘅喎，呢个唔得闲喺度上历史课。总之就系呢件事本身好重要，所以佢一定要放。咁佢但佢又惊得罪玩家，得罪中国玩家啦，你知动视暴雪呢啲嘢贵开噶嘛？咁佢就我觉得净系俾咗一秒咁大把。以呢件事嘅历史嘅重要性嚟讲，一秒真系好少，佢几分钟嘅 trailer 入边播一秒都算啦。佢仲要拣啲乜嘢咧？系拣啲学生。走上啲军车嗰啲装甲车，定系啲军运兵车啊嗰啲嘢，走上架车度，真系拆架军车嗰、那个嗰一张相，佢系特登拣一张咧，你哋口中嘅暴徒，大家睇唔到我手上嗰个引号啦，你哋口中嘅暴徒就去打呢个拆呢个解放军嘅相，佢已经拣呢个咁嘅相噶啦，即系谂住就系唔好咁得罪佢哋。结果都系呢啲咁微妙嘅贴心咧，小粉红系唔识领情，佢哋理唔理解都系个问题。佢哋见到呢单嘢，已经系直接就话即系佢仲尚算识嘅，就话又讲政治乜乜出出，又抽我哋水咁嘅，关咩事？人哋已经好努力咁避开噶啦。但你讲冷战真系点可以唔讲八九六四先？即系你搵一个理由啊，睇点可以唔讲先？个成件事全部都系，而且。后屘有个人就我喺 Twitter 见到一句，点样可以辱华？将历史嘅事实写出嚟。喂，嗰、那个历史片段嚟嘅，冇造假，冇成，冇任何评论落去，就系影紧，就系当年入边嘅其中一幕，就咁大把啫嘛。仲要系其实嗰一幕系 support 到你官方嘅讲法嘅，官方话系啲一小撮人咩咩暴动噶嘛，我唔记得咗咩，即系嗰个咧，大家系唔领情嘅，咁啊几好笑啦咁啊。但系得有人就话，咁啊跟住就有啲人话，哼，你唔使谂住喺中国卖啦。跟住有啲熟嘅人就话，即系有边套 Call of Duty 喺中国卖过，从来都冇噶、哦。大陆买嘅咧，全部都系港版嚟。不过今次可能港版都冇咯。即系我唔知点啦。总之，我谂我大佬应该都系打美版噶啦，都系即系我即系身边会打 Call of Duty 嗰啲都系会打美版噶啦。咁啊唔理佢啦。 咁好，大致差唔多。 跟住就系啲。就系啲北方轮廓嘅嘢，我快速讲过啦，因为太天气报告式啦。嗱，一单就系上期讲漏咗噶啦，今次补翻啦。浅川游就 like 咗蔡英文悼念李登辉嘅 po。你知日本人其实 like 咧系够 like 噶嘛，好多人都系。 同香港一样噶嘛，其实。 即系咁啊，但系啲小粉红就唔爽啦，走嚟话，你做乜走嚟 like 啊蔡英文啊，佢呢个反呢个台独分子乜乜七七，即系跟住佢就可以讲翻句，你要即系佢跟住啊，但系大家知道阿浅川游系啲咩人嚟噶啦？ 佢系 即系佢以为你以为佢你以为佢贵啊？ 佢嘅讲法就系、是。你哋挑机，我绝对还拖嘅。 即系阿浅川大姐，佢啲强硬作风，我谂大家应该好清楚啦。即系 即系屌到人哋，屌到人哋班友仔一面都系，即系佢哋从来冇谂过一个声优，佢系谂住就系、是，诶、哎，你哋全部声优都系过嚟搵我人民币嘅啫嘛，即系跟住边度屌到一面屁，即系咁啊，即系等我大家可以见识下，即系阿转出嚟好耐冇发作过咯，其实 佢少依轮少咗啦，佢、但系佢从来都系啊嘛。你嚟挑我机咧，我一定还拖嘅。 佢有好少惹人嘅，佢应该好，佢系好少人，但佢你嚟惹佢咧，佢啲环境就好恐怖。 咪是有佢最经典嘅讲法话，有人喺记者会问佢，有啲记者有啲嗰啲活动问啊嘛，又问佢，你上围几多？第一次初夜几多岁？佢真系答 太有问题啦。 跟住阿展就话。咁有人挑我机咧，我绝对还拖。 嗯，系，所以咪话啲人好嘢唔嘢就惹前传人，唉，真系为佢支持啦。好啦，咁啊，讲单呢个，我都唔知道算系好消息定坏消息啦。总之一单 B 站招安事件，咁就呢个 Bilibili 就踏足呢个漫画界啦，即系佢本来一个影视嘅网站啦，咁佢等于你 Lico 做完动画就做 Lico 正画啦，而家个西仲喺度嘅，咁佢就话佢呢个代理好多啲要代理呢个正版漫画，而且咁啊代理正版漫画好正常啦，好多站都有咁做啦开始，咁佢就攞嚟炒消息嘅系乜嘢咧？我觉得真系炒消息嚟，佢揾咗呢个35个呢个看22间。是公开咗嘅，佢汉化组就去话佢我哋搵咗啲汉化组返嚟就係赢。你哋唔好再话咩咩官方差个同人啦、啊。而家我直接搵啲汉化组嚟赢。咁你哋冇意见啦、啊。咁我虽然啦、啊。即係你我真係脑入面第一个字就係招安，完全就係招安。即係而且但係呢就点讲啊，我唔知係佢啲重磅嘢留喺后面啦定乜嘢啦。佢目前公布咗个22个呢，就我觉得几个系有啲印象嘅啫，即系当然啦，我唔算睇得好多，唔系话自己咁高档，系真系中文呢啲就唔好留意，咁我觉得几档系有少少印象嘅，仲要系因为佢个汉化组嘅名就系同某部漫画连结咗嘅，即系譬如呢个前线作战基地就系呢个来自深渊嗰边，佢就译来自深渊，我记得系咁啊，类似咁嘅嘢，佢又。照案咯，咁我哋咁嗱老老实实，我觉得就系或许都是一件好事嚟嘅，咁即系但系你汉化咗招安咗之后就唔系汉化咗嚟噶啦，你一样系要受到佢啲点讲啊，嗰啲追期啦，搞嗰啲嘢啦，即系点解正版漫画嘅翻译质素咁低下，系因为个正版漫画嘅运作模式冇空间俾啲翻译组，系俾啲翻译译者，亦都冇钱啊。即係雖然你可以話啲漢化組可能靠愛走去燒，但係咧以知道漢化組之暗嘅咧，就知道其實冇乜愛可以俾你燒，燒唔到幾多噶。呢啲科賽人唔係好多嘢俾你燒嘅啫。好啦，咁啊， 錢問題啊嘛，又係講嚟講 去。係啦，咁啊，我講翻先啦，就一單咧就真係，其實咧就我甚至覺得可以攞嚟做個專題，不過你我哋兩睇一睇啦，如果有機會再攞嚟講啦。呢個大家知道嘅小鮮肉呢個名噶嘛？即係嗰啲靚仔啊 ，Eat Man 我哋變翻咗中文就，變翻咗日文就 Eat Man 啦。咁咧就呢個米哈遊又出咗隻新 game 叫做《未定事件簿》，我唔介意俾佢喺呢個度嘅，唔緊要。即係呢個人形容佢係咩咧？呢啲唔係小鮮肉，呢啲係組合肉。你聽過咧？即係咧攞啲唔知肉膠水嗰啲嘢咧，將一扎碎肉黐成一塊牛扒嗰啲咧，嗰啲叫組合肉。啊，合法噶先讲，但系咧佢就乜嘢？因为佢系左抄右抄嘅，佢啲文案咧就俾人捉到抄网络小说，叫佢图一个偷构图嘅抄呢、這个另一间我都好顶唔顺嘅恋与制作人前排动画发嗰套啊，咁佢系统咧就系统我哋大家比较熟，佢抄嘅就系呢个逆转裁判同大院论破一又唔系真系跌唔到图嘅，所有嘢都跌唔到图嘅，除咗文字有冇一样嘅，即系佢系跌唔到图嘅，但系咧你就好明显你感觉到佢个。强烈的既视感，即是法律上你告唔到佢抄袭，因为法律上要告抄袭，其实要好相似先可以抄到嘅。通常讲紧系美术风格，即几乎系要跌到图咁滞，你先可以告得到嘅。但系佢呢度入边系告唔喐嘅，咁就佢就呢度东抄一啲，西抄一啲。咁啊，大家要记住呢个米哈游啦，佢出嗰档嘢叫米哈游啦。呢档嘢咧，其实就抄袭大呢个老行专嚟噶啦。即系佢出嗰啲嘢咧，专中意抄嘢， 即系如果大家冇印象嘅话咧，你可以 Google 另一只 game， 可能大家应该好熟悉啊，叫原叫原神，就系差呢个同呢个荒野之息大概有大概有八成像咧，即系咁样，但系佢又系嗰啲法律上你告佢唔到嗰啲嘢啦。即系呢档嘢咧就之前好似个崩坏三都俾人捉过，崩坏唔知边一代都俾人捉过，总之佢出嘢咧好 Q 中意抄人，但系抄得嚟咧你告唔到佢咁啊，就呢个惯犯再一次啦，咁就老老实实呢种叫咩啊？佢嗰直情系嗰种，佢借住抄人，等你一抄咁啊，全世界都系讲，好似我哋咁嘅，真系讲佢。然后另一个寂寂无名嘅游戏，突然间好多人提。去红起嚟，你知道呢个中国人系冇任何版权概念，甚至有部分系冇礼义廉耻啊嘛。你咁样红咗起嚟，咁佢就抄，咁佢咪啲嗰啲人咪唔介意抄袭嗰啲人咪走去玩咯。即系不过就佢都中咗，我哋都系再中咗一次佢哋计啦。啊，咁啊好啦，咁啊最后大家拆开咁啊，呢个今次我又揾到都俾我揾到一单呢个温馨系嘅北方故事俾我收尾啦。即系但你知大陆最近就都唔系最近，呢两个月就水浸啊嘛，即系呢个重庆又浸，呢、这个又长江浸完又长河浸，黄河浸完又长江浸，浸完又轮到广州呢边又浸，即系总之四围都浸啦吓。咁有单嘢咧就是、重庆市就有单，咁就有条仔就佢住个地方就即系咁讲，发咗呢个洪水警报，即系叫佢走啦。咁佢冇办法啦，咁佢要走啦。咁跟住佢个女朋友咧就搭咗啲叫做橡皮艇啊，着咗救生衣搭橡皮艇，直接上佢屋企二楼嘅，直接喺搭橡皮艇上由窗爬入佢个屋企嗰度二楼嚟噶啦，记住啊。跟住将佢啲跟趴救翻出嚟。喂，大家第一个反应即系都系嗰句真爱。呢、这个真系真爱嚟啊！即系攞条命去救你啲跟趴翻嚟，而且我仲见到系好暖大盒噶。 但系而家 啲两千 好超大盒噶，过千噶。 唔止过千啊，应该系两千几嗰个级数嚟噶。 过千就知边只？我呢日有即系买，我买唔起就我知边只。 即系佢话哇，呢个娶得呢条女娶得过，即系喂，而家啲老我你三五不时听我啲老婆真系抌你啲武力啊，或者系个啲乜嘢？喂，呢条女本咗条命，喂，人哋屋企喺二楼，佢即系嗰条水啊，嗰、那个地方水已经浸到上二楼噶啦，佢可以搭橡皮艇上去噶，你谂下，佢已经浸到上二楼，佢系咁样走去救佢，哇！你真系。即系呢啲真系真爱，即系呢个温馨故事咯，嚟做呢个都系点啊？不过你啲行得咁多啦，你搵唔到啲咁嘅女朋友噶啦。 好啦，咁今个嗱，应该咁讲，其实咧就仲一间重大单发生了嘅。咁 系啦，大家应该发现我哋冇讲到 嘅。我提咗一间公司嘅，咁咧呢单嘢咧，我独立一派去讲。好，我唞一唞先，下一 part 再见。